柔情和蜜意，相信只有我知晓。听到他在笑，像春天的雨飘，就是密云和骤雨都不重要。看到他在笑，像秋天的破晓，圆圆红日暖，将那光线去普照。看到他在笑，像秋天的破晓，就是淡然回望他心在跳。原意是孤单随即解冻，笑意是心窗盖上一片朦胧。能重遇他，仿佛彩的一个梦。我已似花的气味随美梦播送。听到他在笑，像冬天的雪飘。柔情和蜜意，相信只有天知晓。听到他在笑，像夏天的花蕊飘。就是夜长无月光都不重要。想一片朦胧，能重遇他，仿七彩的一个梦。爱意似花的气味，随美梦播送。看到他在笑，什么都不缺少。是谁明白我给予真正的需要？看我心内笑，什么